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是在十一假期期间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录播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正好也利用假期，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北京的一些老规矩哈。这个美哲是一个新北京人，对于北京的一些老规矩，其实这些老规矩也无所谓，有些呢其实已经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已经现在淡出我们的视野了啊，比如说请安这种事情。现在家里边你说可能住在一起啊，早上起来叫一声爹妈就完了哈，不像过去还得专门过去请安，那是在一个四合院，可能你住在旁边那个啊东厢房或者是西厢房啊，你要去正房那儿给老头老太太请安。现在好像这个居住环境也不允许这样的一种环节了哈。 但是大家现在每次出门或者回家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得给家里的长辈说一声？ 对， 我要出门了，我回家了。 对，这个基本的礼节要有哈。当然一些老规矩过去的可能要稍微少一些，当然了，还有一些应该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比如说在假期期间哈，可能很多人都要出门会客呀，包括出去旅游啊等等，这是在假期期间非常常用的。那这里边其实也会有一些规矩，我觉得也应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 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说说北京的老规矩。 先来说说啊，比如说请客，美哲请过客吗？没有，你看， 反正不会请你。 老北京人请客，或者比如说拜访的时候，得提前打招呼。现在有手机啊，有电话了，你比如说提前打个电话，哪天假期的第几天，我要去美哲他们家做客，然后美哲说我不在，那就算就挂了，是吧？ 那必须得说不在。 提前得打招呼，这是现在的一个礼貌啊。过去也如此，过去可能没有这个电话的时候，没有什么微信的时候，可能就得提前，比如说上人家里边，或者是在一些公共场合啊，比如说在办公室里边，提前说一句，我哪天去你们家做客， 或者会有登门拜访的情况吗？ 登门拜访，你简单说了一句就别进门，就走啊，这也行。或者是比如说美哲说要请客，也得提前跟人家打招呼，比如说哪天我要请咱们节目组哈，像我呀、姬彤啊，然后贺林啊一块儿吃饭，也得提前打招呼。 你把第一个人去掉 啊？谁呀？ 季彤啊，贺林啊，宇飞啊， 就是不请我吃饭啊。这个为什么要提前打招呼呢？除了有让您请客的人准备一些，比如说得提前安排时间，这其实也是一种礼仪，或者说叫礼数。 没错， 按照过去老北京的规矩啊，这还有说法，比如说提前三天打招呼叫邀请的邀，提前两天叫请，当天叫低了 怎么写呀、 就是提拉米苏那四个字的前两字 低了， 就是请客不能当天请，除非你比如说在办公室当中有那种工作餐，比如说我看见美哲了，中午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外边吃个饭吧，吃个便饭， 你就低了我去吃饭了， 这就显得那么随意一些，不是特别隆重。 或者是关系好的朋友，是不是就当面邀请，随机邀请一下还没什么问题？ 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显得不太，那真是好朋友不见外，对吧？过去老北京人说，你可真不见外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少了一些礼数在里边。对吧？比如说此时此刻你正在跟其他的像什么贺林啊一块吃饭，给我打一电话，李凯，我在哪儿吃饭呢，我们一块吃饭，你赶紧过来吧。 你知道这种语境下一般你去的作用是什么吗？ 结账。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低了，特别的没有礼貌，对吧？所以呢，人家不是说邀和请既不能提前也不能当天，三天是最合适的。要是提前一个月，一般情况下是结婚，是不是？就是哪天我结婚，然后请大家来参加婚礼，这种比较常见。 你说在北京是不是提前一个月都不够啊？ 为什么呀？ 那些 结婚的 酒店是不是提前个三个月、半年定？ 对，半年起码的，就是婚礼的这个店庆啊，起码半年哈。过去啊，说这个当面低了人等于寒碜人，寒碜这词儿你懂吗？ 就是 羞辱。 啊，就是让人家难堪这样的一个词儿哈。那老北京最忌讳的就是请客的时候提了人啊，碰到这种提了，不但不能去，还得回两句。 说什么？ 就是怎么也得说两句。干嘛？您这凑数呢？ 什么意思啊？ 啊，对啊，这会儿想起我来了。啊，这时候才想起我来，这就属于比较晚了，对吧？一般情况下，基本上这样的说辞呢，都不是特别的好听哈。您瞧，这不是自讨没趣吗？所以，要是想请客，咱就，哎呀，按规矩，按过去老规矩，正正经经的提前三天打声招呼， 请帖 啊，那倒不至于吧？ 正式了， 现在得发个微信就行了呗，对吧？然后说后天在哪儿哪儿，请您吃豆汁儿， 请您结账。 这个请客的时候一定得记着老规矩，自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说被请的人跟您关系特别特别好，就像美哲刚才说的特别慈的那种啊，然后要搞个活动啊，或者想让您捧个场啊，万不得已当天可能给您递了过去，人家呢也不会不给您面子，对吧？老北京有熟人不讲理，就是不见外这样的一种说法， 毕竟这个情分在呢。 哎，对，至于说你比如说你去登门拜访，你比如去谁家串门，那更得提前打招呼了。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交活动那么多，有的时候基本上不在家的可能性，撞见关门叫闭门羹哈，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您不管怎么样，现在按照过去的老规矩，提前三天叫邀，提前两天叫请，当天叫低了， 低了， 哎，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老规矩的传承，记住了吧？ 是 啊， 我争取不提当天低了您，提前三天低了您， 提前三天，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也是在假期期间请客当中需要大家留神的一件事儿。 咱俩这不是熟人不讲理吗？ 啊，谁说熟人就不讲理了？ 给我们吃到残羹冷炙的时候，一个微信，您过来吗？ 啊，我一般情况下这时候肯定不过去。 好吧， 啊， 看来还没那么熟， 对吧？不是没那么熟， 那我走了。 基本上这个记住了吗？这个老规矩 记住了 啊，这个一定要践行哈。 叫做邀请与低了， 这两个三天叫邀， 两 天 叫 请，哎，当天叫低了，这是不礼貌的。 咱刚才不是说的请客吃饭的事儿吗？ 哎， 咱们下面再跟大家说说，如果去对方家里串门，应该讲究什么样的规矩呢？我们走到，比如说我走到李凯老师家门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首先就是 按那个我们家的门牌号那门禁，不然那个单元那个大门开不开。 哦，那我还能上去吗？ 能啊，就是家里边现在很多家里边不是都有那种门禁系统吗？ 我的意思是， 啊， 你从他一般不是有个摄像机吗？ 啊， 你看到的是我的脸，你还会给我放行吗？ 那必须的呀，这个同事之间的往来是必须的啊。 行，那咱们再假定一下，我通过了您家的门禁，到达了您家的门， 大门口啊，敲门就行了。 所以下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规矩就是和敲门有关。 哎， 我问你个问题 啊，你说 这个敲门和叩门呀有什么区别？ 敲门啊，敲门我个人理解为是用手指关节去敲门。 哦， 叩门过去你知道北京有好多那种真是平房的院子，尤其是像带这种门的哈，带种院门的，有些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那种门环，你需要 圆的 需要扣那个门。当然了，我小的时候那院子里边的门都不关，就小男孩嘛，基本上就是来回来去跑。那时候可能家里边的习惯也是不关这个院门，但如果 夜不闭户吗？ 夜里边肯定得关啊，就白天的时候。但是白天真的，如果看上关门的话，估计拿那个门环是要扣的，不然听不见声儿，对吧？你敲门，有的地方有那种大院的时候，手敲肿了，人家也听不见的。 不过你别说，你刚才真的说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扣和敲的区别，它还真的就在手轻和手重的区别上。 那还有拍门呢，我还见过那种拿手巴掌梆梆梆拍门的。 那是不是就欠点礼数了？ 对呀，啊，这个就是一听就没规矩，是吧？ 咱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哎， 这个扣啊，就是手要轻轻的去敲， 但 这个敲呢，是手重重的去扣 啊。真的是这样？ 没有没有，就是轻一些的是扣， 哦， 重一些的是敲。你看像中国古代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像这种文人都特别有文化，对不对？像这个文人拜访文人，或者是晚辈造访长辈，小官造访大官的时候，大家往往首先要做的就是轻轻的 叩门。 哦， 其实在很多的诗词还有戏曲当中呢，也会有这个叩门相关的一些说法。 嗯， 但是啊，普通老百姓之间串门，或者是商人之间做生意等等，大家就是正常的敲门了。 哎，这个叩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种尊重的那种感觉？ 嗯， 对吧？你晚辈对长辈嘛， 嗯， 小官见大官， 表达敬意， 敬意的这种哈，那还是轻叩的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听这个两个说法，可能也会觉得叩门稍稍偏文词儿一点， 嗯， 而敲门呢，就是大家的日常行为习惯、日常用语。 哎。 再来跟大家说说北京话当中的叩门。 嗯， 刚才提到了，就是很多老北京四合院啊，包括我们去参观很多古建筑，它那个大门上不都有圆圆的门环吗？ 对， 其实像老北京街门上 门板， 老北京街门的门板上啊，各有一对门环。 嗯， 大家用手掌轻轻的去拍这个门环， 嗯， 就叫叩门。 哎， 但是大多数北京人住的是大杂院， 对， 就像你说的那门都虚掩的。 你知道大杂院和四合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杂， 哎，杂子。四合院里边住的就是一户人家， 哦， 人家就是大宅大院住这一个。大杂院这一个院子里边，原来可能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合院，但是后来就是可能三户人或者四户人，哎，都住在这个院子里边，所以那个街门呐，那大门啊，基本也不关，因为你比如说你们家开了门了，然后张家也要进门，所以关这个门特别的麻烦。 嗯，所以人家那个时候就有共享经济的理念， 嗨， 算是合租嘛。 基本上也不是合租，都是公房， 哦， 啊。北京当时有好多的这种院子就分给，比如这个单位的。啊，这个单位都是这一个单位，然后分了三家都住在这个院子里边了。 所以别管怎么说吧， 嗯， 就是大家可能往往都是直接推门就进院， 哎， 所以就省了这个叩门的环节。 嗯， 当然我们说像什么敲门呀、开门呀、进门， 嗯， 是大家每天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行为。 是， 只要不是自己的家，您进门肯定就得敲门， 那 是，否则那就必须出大问题了。 那不光是这个，在单位里边，你要是去别人的办公室，你还得敲门呢，对不对？ 嗯，比如原来您住单间的时候， 嗨，那倒不用。 刚刚两下，李凯老师，啊，您在吗？ 那倒不用哈，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去别人家的屋里边串门，一定得敲门，即使门开着也得敲一下，对吧？表示一下尊敬。 关于这个怎么敲门， 嗯， 北京还有很多老规矩。 哎，你给我们讲讲。 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能使劲儿啪啪啪的敲门， 哎， 特别的不尊重哈。 嗯， 这儿就涉及了敲门的手轻手重的问题。你说要手太轻，屋里的人听不见， 听不见，对。 但是手太重呢， 嗯， 又把屋里的人给惊着了 啊。 所以这完全靠大家自己来掌握。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就跟我说，去人家敲门不能使劲敲啊， 嗯， 轻点儿。我一次敲了一分钟，人家愣没听见 啊， 就是因为手 门板太厚了， 没有，就是使的劲儿，小孩嘛，使的劲儿特别轻， 嗯， 然后人家屋里边可能也再加上有说话的声音，就把我这声彻底就淹在里边了。后来我妈说，你让你轻着点嘛，就是，当然你也不能太轻，人家就听不见了，你知道吗？ 要掌握这个火候， 哎，要掌握这个度哈。 嗯，咱说刚才那种使劲敲门的情况， 嗯， 肯定是北京人的大忌嘛，因为老北京城那个时候比较安静， 哎， 大家平常说话也是习惯轻声轻语，更别说您敲门了，用力敲门，北京人就不叫敲了。 嗯， 是不是叫锤门呢？ 锤门啊，嗯， 再使点劲儿呢， 叫砸门。 砸门， 对，这就肯定不是什么好词儿了。 你想那是什么人干的事儿啊？不说， 哎， 大家也明白。 嗯， 对不对？像锤门在老北京只有两种情况。 嗯， 说说这个老例儿是怎么讲 啊？怎么说呢？ 第一个是凶事， 嗯， 包括天灾人祸。 哎， 第二个就是家里有丧事儿， 嗯， 就是有人去世哈。 对，家里边人突然比如发生个交通意外， 嗯， 这个事儿一定是要锤门。 对， 啊， 急事儿前来报丧， 哎，用力敲门啊， 用力敲门。 嗯， 其次就是第二个讲究，敲门要敲多少下呢？有人说啊，这个老规矩是敲三下 啊， 或者是紧三慢四。 您给我们学学什么叫紧三慢四。 就是哒哒哒，这是紧三， 哦， 然后哒哒哒哒， 哦， 慢四。 这 是吗？ 反正是敲三下是基本的一个习惯， 哦， 当当当。 嗯， 等一会儿， 你反正你得停顿一下， 对， 不能一直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那有点吵人了，那烦人哈。 是啊，而且呢，就是我觉得现代社会吧，敲多少下， 嗯， 可能大家也都自己掌握着，也不用说非得敲出鼓点来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嗯，就是也有点奇怪哈。当然，就是还是要让屋里的人听见嘛。 嗯， 大家现在都住楼房，我觉得很多人家都装了那个 门铃、 门禁呐， 嗯， 还有可视猫眼儿， 嗯， 也就更方便了。 是，现在很多门铃不是好像叮咚，哎，我小的时候那门铃可讨厌了， 我们家邻居装了一个门铃，我们家那门铃是一个叮咚两声，我们家那边门铃能唱半首歌， 哦， 就是那种电子门铃。我先说，这要是中午睡个觉被别人摁一下， 嗯， 小男孩淘气，你知道吗？就是老没事摁人家门铃，摁完了又跑。 现在还有这情况吗？ 现在不知道，现在孩子应该守规矩了。 啊， 我们那时候，那个也没电梯哈，你说摁完了人家的门铃，哒哒哒哒哒哒哒往楼下跑。 行 啊，就是小孩比较讨厌的。 您这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了，你知道吗？ 小男孩那时候都有些淘气，没少挨家长说， 嗯， 所以可见那个敲门啊这件事情也是有规矩的哈。 虽然不是一个大事， 嗯， 但是有很多讲究。 对，现在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会出现敲门的这种事情，因为上楼了之后哈，串门的机会提前打好招呼了，打电话发微信啊，提前都准备好了。但是也难免，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快递小哥他们送货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手里拿着这个重物啊，然后习惯性的他可能会拍两下门，使的劲儿特别的大。 嗯， 其实这要按照过去老规矩来说，就显得那么不太懂礼貌啊，对吧？当然了，现在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些老规矩，在串门的过程当中，反正假期期间咱们去人家串门敲门呢，啊，包括提前打招呼啊，请人吃饭呢，这些都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发扬一下老规矩的哈。 请人吃饭可以有哈， 啊，对，可以有， 嗯， 是吧？ 别临时低了人家。 哎，这个放心，我要说要请人喝豆汁儿，那肯定提前三天啊，然后把这个事儿安排好。 问题您这三年也没请啊， 这不是一直没 说 吗？ 三天了， 至少没低了着，对不对？ 行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北京的老规矩。对于这些老规矩，您来了解多少呢？反正我们假期期间啊，这是录播节目哈，我跟美哲在这儿提前给大家录好了， 嗯， 但是您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把您认为北京老规矩的一些感受呢，包括现在的这种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呢，发微信告诉我们，等这个假期回来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能看到这些留言， 咱们能在平台上看到大家的留言。 对，看到留言，等我们再来直播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来念念这些留言， 嗯， 是吧，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啊。刚刚说完了是敲门啊，怎么能敲显出有文化有礼貌啊？当然了，门一开，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知道是谁来了 啊。 一般情况下，我小的时候，你懂吗？躲在家长后边，一开门一看是亲戚来了，都会特别关心他们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叔叔阿姨红包呢？ 啊，那红包只有过年的时候有， 哎，也是， 对吧？平时不会人家说给你个红包，但是手里边肯定不能空着手， 嗯， 对吧？所以你知道串门串门跟造访拜访的区别就在于，简单的来说哈，如果到熟人家做客那叫串门， 嗯， 到生人家做客那叫拜访。对吧？ 或者是到长辈家里， 长辈亲戚也是串门 啊， 嗯， 啊，基本上这样。所以呢，再进一步说，串门也是俗语啊，造访呢算是个文化词儿， 嗯 啊，串门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串门不能空着手。 哎， 这个不是说我们要是什么请客送礼啊，不是那意思，就是亲戚啊朋友之间，你要串门，再熟的人到他们家也不能空着两手去， 稍微带点小礼物， 啊，哎，带点小礼物，这个可能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会有这样的习俗， 嗯， 所谓的那种伴手礼是不是也会有，对吧？ 是，嗯，比如说之前很多人串门的时候会拎点水果， 哎， 或者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嗯，就买点文具什么的， 啊， 小衣服什么的，嗯， 我觉得那时候像北京串门最常见的就是买水果，因为比较方便，过去满大街都有各种卖水果 水果摊， 哎，夏天的时候你哪怕拎西瓜去， 嗯， 啊，这都算手里边没空着， 是是是， 对吧？这也比较好，是吧， 嗯， 那么所谓不能空着手就带点礼物，当然这种礼物跟我们所说那种什么求人办事送礼这是两回事哈， 送个金溜子， 那有违法犯罪之嫌疑了哈， 了， 啊，当然了，这种礼物当中呢也不见得多贵重， 嗯， 据说哈，过去有那种带两根葱 啊， 真的有这样吗？ 真有这样，反正我们家原来亲戚来的时候手里边拎的都是特别实在，就是今儿晚上做饭需要的菜 哦， 啊，然后就直接买了，然后进门之后亲戚嘛， 嗯， 啊，晚饭我做了，都特别的客气啊。 像现在年轻人聚餐也是， 嗯， 如果在家里开火的话就说， 嗯， 那我带两瓶酒吧， 哎，这也算是一种 聊表心意， 对吧？这进门串门不能空着手， 嗯， 对吧？然后当然了，不空着手串门一般情况下是在去谁家的路上随便买点东西，夏天的时候买个西瓜呀，买几斤桃啊，买点葡萄梨啊，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你买包糖炒栗子， 哎， 都特别特别的好，是吧？然后总之买什么可以随意，用不着花太多钱，只要不空着手，这就算礼数到了， 这就叫礼轻情意重。 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那当然过年过节当单说了哈，你比如说过节啊，过年你可能点匣子，这是必须得有的，这跟那个过去的糖炒栗子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是不是？什么京八件 啊，那个去长辈家你怎么也得买个点匣子。如果长辈的男性啊，好喝个酒，你可能还得买两瓶酒，买个烟啊，买个茶叶。当然我们不提倡吸烟啊，这是过去的那种所谓的这种习惯。哎，当然现在可能更健康一些，对吧？送一些健康也是挺好的哈。 是，哎，那你说那个点心匣子，是真的有木质的匣子吗？ 没有，就是纸壳吧。 哦， 稻香村啊，北京很多老字号都会有里边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糕啊，然后什么枣泥酥啊，吃过吗？ 吃过呀，福禄寿喜、枣泥，还有萨琪玛，就是京八件里面的那几件。 一听啊。就是没少吃哈、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甜的口多、女孩可能爱吃这个。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很多影视剧里面、人家真的那个点心匣子是放在一个匣子里分几层、然后给小主看看，第一层是那个您最喜欢的牛乳桂花糖糕、第二层是什么什么蒸什么什么。 我们小时候没这个，我们估计也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是吧？我就想啊，那匣子没准比糕点还贵，如果是精美的、 当年早年间你忘了这个所谓的中秋节卖那个月饼、有好多月饼的礼盒不都是木头的吗？ 是， 然后里边放什么打火机啊、洋酒啊，比那月饼贵多了。 还有放腰带的， 还放腰带的。 是不是很奇葩？ 对啊，就是过度包装卖的根本就不是那些点心的钱啊。 可不嘛。 哎，当然了，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串门不能空着手。还会有一种说法叫见面礼儿。 见面礼儿要加儿化音啊、 见面礼、见面礼儿都行，但是像我们家基本说的就是见面礼儿，然后一般是头一次见面，你得带个小礼物，包括晚辈看望长辈啊，下级拜访上级啊，比如说搞对象的时候去对方父母家， 那真的不能空着手， 这空着手这不是 太说不过去了， 对啊， 这 还想不想跟我们家闺女结婚，是不是？那么一般来说，头一次见面主要是面儿。哎，北京话叫有里有面，你知道吗？就是基本上这些礼数你得有。那么你比如说，长得怎么样，像美哲这样的楚楚动人的，对吧？穿着又特别漂亮的，肯定这些内容都没问题。 像您这样的就有可能被 pass。 谁说的？ 开玩笑，开玩笑 啊！当然了，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这是一种体现。当然，带什么礼、带什么见面礼儿，也是个面儿。 那跟我们说说呗。 哎，因为头一次见面，彼此之间都不太了解，送什么不仅是一份心，也能体会到，比如说你送什么东西里边的一种家庭背景啊，包括文化素质啊。现在很多人特别重视这种第一印象，对吧？第一印象，头一次见面你感觉怎么样？所以见面礼哈，老规矩，头一次见面一定得送礼。带什么呢？得看你去见的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拜见的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那你得带跟什么有文化相关的一些东西， 比如书籍、 哎、 笔墨纸砚。 对，如果人家好写个大字，对吧？你给人买点什么好点的什么笔呀、 狼毫、羊毫、尖毫， 懂啊你？ 湖笔制作技艺、我真的，我之前采访过湖笔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他们那个是不是特别的讲究？ 特别讲究， 挑那种毛的这个选择， 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这个动物的毛都是用在不同的笔的制作上、 哎、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比如说你去送一个文化人送一个毛笔、 嗯、 然后像美哲这样又能给您讲出来，哎，我给您送这个笔是当年是什么毛的，然后怎么选的，怎么制作的，估计这个印象分加分一定就特上去了。 而且往往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的哟、 是吧、就是一下装的这么有文化之后 你这意思就好像我们装一次， 哎、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总之要投其所好。你比如说，要北京胡同里边的大爷去，那、去人家串门，人家可能好喝个茶，你给人买点花茶，这个人家可能不写毛笔字，你给人送支笔就显得那么别扭，对不对？ 也用不上。 哎，所以呢，你这投其所好，人家好喝个花茶，你就买个花茶；然后人家爱喝点酒，你买个二锅头，这基本上都算是见面礼。 您好什么？ 你要去我们家吗？ 欢迎吗？ 欢迎，要不然号就你们节目里边全体主持人都号的那个都行。 我们哪个节目？我节目有点多 啊。财富新动力啊，那些主持人号的都是，据说徐冉， 我们号知识， 徐冉号黄金 哦， 啊， 那我去他们家了，送不起。 当然了，这有时候开玩笑了哈。你比如说，你要是去什么女同志、大爷、大妈、大妈家，你买点水果，这都是非常常见的。 送个丝巾。 哎，当然了，还有一些是看人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嗯， 比如说我曾经去过一个长辈家，他好在家里边打乒乓球。 哎呦呵！ 啊，然后我说，要不然给人买个拍子、球拍吧。 嗯， 后来一打听，据说这个拍子。人家自己要是真练到一个级别了哈，什么左手的、右手的、横拍的、直拍的，然后挂的胶什么的，使不顺手吧，人家还麻烦，人家也不好意思驳你面子。 嗯， 后来算了，给他买乒乓球，这个东西总没问题吧？ 乒乓球分档次吗？ 这个 差不多吧， 差不太多嘛，它跟拍就差，就没那么讲究了， 是啊， 对吧？ 是啊， 而且是消耗品， 嗯、 包括你知道，原来我们去同事家生小孩哈、啊。去看望 去同事家生小孩， 不是同事生孩子小孩嘛？买玩具，其实人家最需要的是你给人买纸尿裤， 嗯、 哦，就是那些玩具高档的玩个两一会儿就不玩了。 这是高耗，就是高 消耗品嘛？对啊， 消 耗品。对、 嗯， 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第一次见面当中的一些可以投其所好的哈。 嗯， 按着这个过去的哈老北京的风俗和老规矩，有些东西是不能当见面礼的。 比如说 啊，忌讳一些不吉利的东西的发音、 嗯、 比如说水果当中的梨 哦，分梨。 哎，我们家小的时候我妈一直跟我说，那个削梨大家一块吃啊，要不然你自己吃一个、 嗯、 咱俩之间不能分一个， 就不能分开。 哎，不能分开，当妈的疼儿子嘛， 这 种说法 很多地区原来都有这个老讲究， 对吧、 嗯、 你送梨就跟这个分离的离就很谐音，对吧、 嗯、 然后你这不是刚见面你要跟人分离，你什么意思？ 是啊， 对吧？然后过去还有一些，比如说，据我了解啊，当然有封建迷信的一些意思在里边。 嗯、 你去人家，你没有给人递了买双鞋，没有送鞋的， 哦、就是通那个鞋碎的鞋。 哎，然后你、 嗯、 买把伞、 嗯， 据说俩人谈恋爱的时候也不能送伞。 那个时候大家啊，往往化解这种尴尬，就是我给您一块钱， 啊、 我 买 了您这个。 那、 嗯、 包括有很多人像美哲经常去日本哈、啊，日本当年那个陶瓷刀特别流行了。送刀也不行、 哦、 送菜刀、陶瓷刀你也得花给。 这算是凶器。 对啊对啊、嗯、尽管那个可能带回来比较好使啊、嗯、便宜些，你也得花一块钱，象征性的哈。 还有啊，可能也有点封建迷信的这个意味在、 嗯、 很多地方就不能送表，不能送钟表。 哎，这个对啊、嗯、你过去有一段子相声不就是吗，你干嘛去啊，我给您送钟去。 哎， 这个、 你看 听起来 多难听， 多恶心，是吧？此外吃的东西，据说现在当然没这理由了啊！过去你知道不能送鸡蛋， 为什么呀？ 据说鸡蛋有混蛋呐、坏蛋呐、滚蛋啊、完蛋之类的这样的音， 反正跟蛋组词，八成没什么好。 但是你现在，你比如说过年、过节、春节的时候，那超市里边那种鸡蛋礼盒不是特别多吗？ 嗯， 所以大家也不讲究这个了， 包括是不是送产妇啊，什么都是鸡蛋补一补。 啊、这个 滋养身体，这是几十年前了，是吗？ 欢迎您收听《健康北京》，关于围产医学这方面。 啊、真的、 啊，这 不送鸡蛋是吗？ 就不用那么补、 哦、 啊。坐月子呢，当然 乌鸡， 也可以有。这主要是心情。 您怎么那么懂坐月子呢？ 其实你看中国人坐月子， 嗯， 外国人不坐月子。外国人生完孩子三天之后。啊，对啊，曾经我有一个医生是妇产医院的主任医，他的妹妹在美国生孩子，结果呢，这个产妇发烧了，啊，在国内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啊，美国人直接给了一加仑冰水，你怀孕期间你喝水，喝冰水 有点太生猛了。 哎、这个，因为文化不一样， 体 质 不 一 样 啊，这个习惯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单说着哈、啊，像这种所谓的送鸡蛋呐、啊，过去北京人忌讳，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没有这种事情了哈、 嗯。 平时的一些生活这个用品当中，忌讳刚才像美哲说的送钟啊、送碗呐、啊。你要是送个单床单啊、送鞋啊、送镜子呀、啊，这些的音可能都不太好。 嗯 啊，都是跟一些不吉利的话连着。 哎， 所以您买再高级的鞋也不能当见面礼去、 嗯， 对吧？现在也没人买鞋送鞋，对不对？ 很奇怪、 啊、哎，当然这些可能是老规矩，时过境迁，有些民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老规矩呢也不太讲究了、 嗯、 但是一个地方的风俗改变可能很难，虽然说我们不要求随风就俗，但是也别拧着来说不行我今天就给美哲送双鞋，你不是诚心给人添堵吗？ 那我就花一块钱买了呗， 对对、嗯、买了也算了是吧， 买了也行吧，反正也不亏、啊、是吧、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老规矩啊，这些老规矩呢其实早就有、 嗯、 现在呢不断的叫批评的继承是吧，有些该发扬光大的发扬光大，有些呢不合时宜的咱就算了， 批判性的继承 哎挺好、 嗯、 也是在过节期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 些老规矩，希望呢大家有什么样自己的感悟啊，都给我们发微信，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大城小事， 哎，多给我们来聊聊，等我们直播的时候会来念念大家的微信。 嗯，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的事儿哈。 嗯 嗯，其实呢在10月10号这一天呢是休息日，我们大城小事呢举办第一场的听众见面会，地址呢是在北京怀柔的一家高端民宿。 按说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乡村遗产酒店。 哎，很多的一些明星，包括像什么陈凯歌呀， 朗朗夫妇啊， 包括一些像马特达蒙， 一国际影星， 记不住名字哈，都曾经入住过这家酒店。所以呢，这个高端民宿呢，除了住宿好，能够看到长城，北京秋天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金秋十月， 没错。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次听众见面会，除了要在那儿住一晚之外，我们还准备了精心的大餐，就是晚餐呢是一个人均300元的一个大餐， 嗯， 含早上起来的早餐呢也是一个人均160多，是吧？ 的自助早餐 啊，自助早餐，包括我们现场当中还会有一些像地板冰壶啊，跟冬奥相关的一些活动，包括还有什么现场做个冰激凌， 嗯 啊。最关键的是我们俩美哲和我们两个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块来聊天，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见面会嘛， 嗯， 当然了我们俩也精心准备了一个伴手礼也送给大家。如果您想参与我们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的话，首先呢请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 嗯， 这个公众号一共10个字，北京新闻广播大城 小事， 哎，然后呢您看看我们那个推文有详细的关于房型的介绍，包括晚餐菜品的介绍， 嗯， 啊，具体活动的介绍都会在那个公号当中。您看完了之后觉得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报名2个字，然后呢会电脑弹出来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包括您的身份证号啊，包括您的电话号码啊，您就在我们的公号当中回复就可以了。 包括也会弹出来一个二维码， 嗯， 这个二维码呢是我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嗯， 有什么样的需求，包括有什么样的疑问， 哎， 我们可以再具体交流。 没错， 总之10月10号啊，在怀柔我和李凯老师等着各位光临， 嗯，没错，也是希望您回复报名参与我们的听友见面会。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秩序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假期期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一些老规矩哈。其实在假期的时候，我觉得人来人间啊，什么叫人来人间，人来人往当中啊，这个有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借个东西的事情。你借过东西吗？ 借过呀。 借过什么？ 比如说像李凯老师借一些吃的。 对，我这儿有2两素，借几只螃蟹是吧？ 哎，你这么一说，现在正好也是吃大闸蟹的季节。 这倒也是哈， 理论上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反正说实话，这个借东西呢，其实过去哈，借人家东西还得赶紧还，对吧？但是有些东西呢，还不能随便借，也就是不能打点什么借什么。 哎，我记得之前你教过我一个规矩，就是说呢，原来家家户户煎中药不都有那个小药锅吗？ 对， 如果你要找朋友邻居借那个药锅，煎完药之后千万不能还给人家。 是，就是人家没药，你不能还人家。 嗯， 这个过去说这个得病哈、啊，有病的时候不能主动给人家送这药锅。 就说别把病气过给人家家去。 哎，没错。当然了，有些东西借了人家东西就得赶紧还。借东西要还，这是3岁小孩都应该知道的常理。 我小时候，我爸妈就经常跟我说：“ 哎， 有借有还，再借。”也不难嘛， 对对对，都是这么说哈。但是如果说得赶紧还，就是时间上要紧迫，这个就有的聊了。 嗯， 这就是规矩哈。 说说 为什么借了人家东西要赶紧还呢？这跟老北京人住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过去啊，老北京人多住在那种大杂院里边，通常一个院子可能有那种5、6户人家。 嗯， 当然也有更多的那种大院子里边住几十户的也有哈。 哦， 那么这个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说那会儿大杂院的街坊四邻，平常走动的非常近，就跟那个红灯记你听过吧，现代京剧里边有句台词儿：“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哎，是里边有还有一句台词叫有堵墙是两家人，拆了这堵墙我们就是一家人。 嗯 啊，就 关系特亲近， 关系特别亲近。像我们小的时候说放学回家一看，谁家炒土豆片了，谁家做土豆丝呢，闻着味儿都能知道他们家吃什么， 就去人家蹭饭去。 那倒不至于，不像某些主持人据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是吗？ 就你们财经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优秀的主持人。 哎，优秀不知道。 特别会变通。 反而是这么说的哈。然后呢，正因为如此，街坊之间借个东西是常事儿，而且呢，日常生活当中各种物品都可以借，甚至于说衣服呀、鞋帽啊，就这一类。就是现在来说，那都是可能不能外借的。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常见了。 有时候火着穿哈。 啊，倒也是。比如说外边突然掉点了，借个草帽。 嗯， 这是非常常见的哈。 哎， 那么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家里边有些人家可能生活有些困难，但是又爱面子。说早年间参加工作的时候挣钱比较多，那比如说有人家想谈恋爱，搞个对象，经常会借衣服。 哦，借一件体面的。 哎，对，比如说这件有个羊绒上衣啊，或者有羊绒帽子呀、啊，说不行，我今天相亲去、能不能借您这件衣服先试试？ 哎， 这种还是真挺常见的哈。 嗯， 那么借东西没事儿，关键是借了人家东西要赶紧还，不能等人家张口。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张口管人要是一个特别没面子或者说特别抹不开面的事儿。 就借东西的那一位可能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对啊，就比如说我 借了，不好意思催， 我借了你10块钱，然后我说你什么时候还我10块钱，今天借的明天能不能管他要， 等等这样的问题， 你一定能开的这口。 经常美哲，你借我那10块钱什么时候还？对吧？ 当然我也没借过您钱，是不是？ 啊、对，就是这意思呗。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吧，你要是想等人张口要，老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对吧？美哲从小也是这么被教育大的，正是因为跟人家借了东西，也许是人家手头正在用的，所以呢，您跟人家借呢，就得人家先紧着您用了，对吧？就拿比如说借这个帽子呀、鞋呀，包括什么相亲带的各种各样的围脖啊，就是好东西的这些东西，这不过是用来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是道具，对吧？ 装点装点门面，是不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也在理哈。 万一再借点首饰、金银细软， 哎、 打扮打扮， 对， 那更得着急还了。 当然，这个就属于就打肿脸充胖子了，是吧？ 嗯， 我们还是做朴实的这个老百姓，对不对？ 那倒是。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道具啊，给比如小姑娘也好，小伙子也好，留个好印象，那回了家就赶紧还。然后呢，这是最常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北京有一个老规矩，就是借东西赶紧还。当然，那个赶紧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好多人特别爱忘事儿。你说借完东西吧，用完了，如果不赶紧还的话，难免有忘的时候， 嗯， 对吧？ 他也未必是故意不还， 哎、 可能放的手头就给忘了这回事儿了。 是啊，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见，比如说像我们单位这种工位。借支笔经常就会被忘了还，对吧？ 嗯、 像美哲那个框里边经常有我的笔在他那个框里边， 那你不是也没少用我的笔吗？ 这倒也是吧，反正总之这属于借东西赶紧还。一般来说、 哎、 跟别人借东西多是救急急用的，用过之后很容易忘，尤其是比如说除了笔还好，比如说着急用钱， 嗯 啊，比如说着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上医院啊等等，这个用完了之后赶快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一些所谓后遗症。俩人互相一个忘了，另外一个猜，说他到底什么时候还我呀？ 他是不是不想还了呀？ 对啊，我去管他要，这显得多没面子呀， 是 吧？这两个人互相猜疑，那个根本就没想起来，就出现很大的问题。 咱说啊，往往借人家东西都是靠着情分， 嗯、 千万别因为借东西不还伤了大家的和气， 嗯、 伤了情分就不好了， 哎、 是不是？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您说，您说， 比如我向你借了500块钱。 不可能的， 你不借是吧？ 不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问、 哎，假设一下、 啊， 然后呢？ 然后呢？我就把这茬给忘了。 嗯， 你会催我还钱吗？ 我应该不会催您还钱。 那你怎么表示一下呢？就是你看，你又没还我钱，你不会是忘了吧？还是你故意不还我钱呢？ 这个非常好解决， 啊、 在节目当中。多威胁你，请我几次客， 啊、 这500块钱不就出来了吗？ 你得吃多少顿早点、糖油饼才能把500块钱要回来？ 哎，不过还真是啊，以咱们的消费水平，确实有点难， 是吧？所以生活当中真的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了东西呢，最好自己得记住了哈。您不能您用的时候着急，然后还的时候把这啥忘了，心大，这个做人起来就显得有些不局气、不厚道， 嗯， 是吧？ 嗯，这也是个人素质的一个体现 嘛。哎，今天呢，我们在假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老规矩哈。这些老规矩您知道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当中跟我们留言。虽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是直播的，但是我们从假期回来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哈。 是的，能在后台看到大家十一期间跟我们发来的留言、 哎、 到时候再集中和大家互动互动。 对，没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的事儿哈。 嗯 嗯，其实呢，在10月10号这一天呢是休息日，我们大城小事呢举办第一场的听众见面会，地址呢是在北京怀柔的一家高端民宿。 嗯，按说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乡村遗产酒店。 哎，很多的一些明星，包括像什么陈凯歌呀。 朗朗夫妇啊， 朗朗夫妇啊，包括一些像马克达蒙， 马特达蒙，一国际影星， 记不住名字啊、 哎， 都曾经入住过这家酒店。所以呢，这个高端民宿呢，除了住宿好，能够看到长城，北京秋天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金秋十月， 没错。与此同时呢， 呢，我们这次听众见面会除了要在那儿住一晚之外，我们还准备了精心的大餐，就是晚餐呢是一个人均300元的一个大餐， 嗯， 含早上起来的早餐呢是也是一个人均160多是吧 的自助早餐 啊，自助早餐，包括我们现场当中还会有一些像地板冰壶啊，跟冬奥相关的一些活动，包括还有什么现场做个冰激凌， 嗯 啊，最关键的是我们俩美哲和我们两个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块来聊天，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见面会嘛， 嗯， 当然了，我们俩也精心准备了一个伴手礼也送给大家，如果您想参与我们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的话，首先呢请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 嗯， 这个公众号一共10个字，北京新闻广播大城 小事， 小事，哎，然后呢您看看我们那个推文有详细的关于房型的介绍，包括晚餐菜品的介绍， 嗯， 啊，具体活动的介绍都会在那个公号当中，您看完了之后觉得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报名2个字，然后呢会电脑弹出来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包括您的身份证号啊，包括您的电话号码啊，您就在我们的公号当中回复就可以了， 包括也会弹出来一个二维码， 嗯， 这个二维码呢是我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嗯， 有什么样的需求，包括有什么样的疑问， 哎， 我们可以再具体交流， 没错， 总之10月10号啊，在怀柔我和李凯老师等着各位光临， 嗯，没错，也是希望您回复报名参与我们的听友见面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嗯，我是李凯。 刚才咱说了借东西要还这件事儿， 嗯， 但是借一些东西有的时候还真可以不还，刚才提到的还药锅这个事儿是不是， 啊， 其实咱说北京的这个邻里之间呢， 嗯， 大家平常过日子互相借点东西，那就跟李凯老师说的一样是常有的事儿， 嗯， 一般来说呢借个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 嗯， 用过之后啊也未必要还， 对， 是这样吗？ 是这个大杂院当中是这样，比如说你今天家做菜需要根葱，你可能就去隔壁张大妈， 嗯， 张大妈借您根葱啊， 哎， 然后那边就说就拿走使去，你未必第二天真买根葱搁那儿， 就大家也没那么斤斤计较， 哎，等哪天你包饺子，包完一盘饺子送人家张大妈，哎，张大妈我们家今天煮饺子给您送一盘，这算理儿就算还了， 哎，而且显得特别亲近， 对，就 是 礼尚往来嘛，就是拿人家一根葱还人家一盘饺子，或者今天拿人一根葱明天替人家啊买瓶酱油等等， 嗯， 都可以。 你说住在一个院子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些人情事儿呢以后还是有机会可以还的， 嗯， 再说呢其实像刚才说的几根葱啊仨瓜俩枣这些东西不是特别值钱， 嗯， 大家也不是特别计较，是不是 你一说仨瓜俩枣都不值钱， 500块钱还很值钱呢哈。其实除了这些小小不言的物件之外呢，还有一样东西， 嗯，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借了之后是不用还的，那就是煎药的砂锅。 哎，对，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过这砂锅不能，就是煎药的砂锅不能还哈。 是啊，你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大家都有点头疼脑热的时候。 嗯， 其实在过去的北京呢，大家的身体不舒服其实也不一定就是非得去医院看西医是吧， 嗯， 咱的中医有很多朋友也是这个会去药铺抓点药，找这个坐堂的中医大夫把个脉问个诊开个方子， 嗯，哎， 抓完药之后回家自己去煎。 嗯，这个现在当然你去中医院都有那种代煎的服务， 嗯， 对吧，包括还有一些专门给你代煎完了做成小颗粒，就跟那个感冒冲剂一样， 哦， 你回家一冲就这个解决问题了， 方便一些。 当然在过去啊砂锅就是主要的这个砂锅那可能是真得必须需要， 嗯， 但是不会家家都有， 哎， 嗯， 你说煎药得用药锅而且都是砂锅，这砂锅要说它也比较粗糙， 哎， 不是，价值上来说并不是特别值钱，啊， 那个东西长那么丑一般都不贵， 大家家里也不会存这个东西， 是 不是？一般你说一家里面有小两口再带上3-4个孩子年轻力壮的，家里也就不会备这些煎药的砂锅， 嗯， 那孩子如果有点小毛病，大夫开了药回家得自己煎，又没有这个锅，现买又来不及， 嗯， 怎么办呢？ 嗯， 只好张嘴跟邻居家借。你比如说邻居家有一老大爷， 嗯嗯， 这个多年卧病在床， 哎，肯定知道他们家肯定有砂锅， 家里可能就会备着几口砂锅， 几口啊，一口 几个吧，反 正 就有吧，就是 一个， 也许有富裕的没准哈。听说这个您家孩子有病，人家也可能会拿过一个让您先用着， 嗯， 那你说您用了隔壁大爷的砂锅给孩子煎了几剂汤药， 嗯， 孩子吃了之后这病是好利落了， 嗯， 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想起来，哎呦，这砂锅好像是从邻居家借的。 对，这砂锅到底是还还是不还？到底该什么时候还？因为咱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借人家的，不是自己的。 嗯， 按理说就得 还给人家手里边去。 哎，但如果您要真不懂北京的老规矩啊，可能就会像李凯老师说的，觉得这个药锅是跟邻居借的，那用完了自然得还给人家，是不是？北京人有句话，借了就还，再借不难嘛。 哎，对， 所以可能就把这个锅去还给人家隔壁大爷了。 嗯， 但是您要真还了话，您可能就想不到哈，人大爷当着您的面儿不好意思驳您面子，可能还跟您客气客气。 哎， 但是等您走了之后，人家不一定转过身来怎么说您呢？ 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对呀， 哪有直接还我这么一砂锅的？ 咱说要是赶上脾气不太好的，没准一抬手就把这个砂锅给打碎了。 啊，这倒是， 打破砂锅。 不是，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啊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这个如果看见脾气不好的，没准当着您的面就把这砂锅给碎了， 就是一点都不给您面子。 一点，这因为您不会办事儿嘛。 哎， 对吧？ 为什么会发这么大脾气，为什么会不高兴呢？就是因为啊，如果您去还了这砂锅，就是不懂北京的规矩，把药锅还回来了。你说感情还这个药锅还是北京人的大忌。 对呀， 你看， 就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 是，药锅是干什么的？是给大家煎药用的。您借了这个药锅再还回来，就等于把病气带给别人家了，这不是给人家添堵吗？ 哎，是，所以 说 这个 人家能不急吗？ 老百姓对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在意的，对吧？就是有什么别有病，您这个药锅用完了之后，您直接给人还回去，过去老话说真是把这个所谓的疾病又给人送回来了。 哎， 对吧？ 而且煎药这事儿吧，用药锅往往也是一时之需哈，跟人家借了也就真用不着再还了。所以说呢，这个老规矩现在很多北京朋友还在恪守着。也提醒大家啊，要注意一下。 哎，那到底是怎么还你知道吗？ 怎么还呀？ 就是这药锅就真的不还了吗？还真不是，你等着他管你要来。 哦， 就是万一哪一天，因为你比如说你管人借呢，可能人家里边真有老病号，突然之间人家需要这药锅 急用一下。 哎，人家叫什么叫急用锅，就是人家的药锅，就是人家的。 那我估计一般的朋友也不会要，也不会主动张口要呗。 大多数那时候生活水平也不高嘛， 哦， 主动你等着他一来要，你再把这药锅还人家， 那就没事了。 顺带手的你再还人点别的。 哎， 比如说，哎呀，您看我们家今天这买了两只螃蟹送给您，反正总之，或者是，哎呀，您看这个炖的鸡肉，那您回家补补，这些都行，对吧？ 捎带点小礼物。 哎，这个礼尚往来的事儿。但是这药锅哈，现在当然呢，药煎药的，据说哈，中医的大夫说，可能这种传统的做法，效果可能疗效更好一些哈。所以有些人家可能还会再煎药。当然了，这个煎药的药锅闻起来味儿比较大。过去如果真的发生了一种借药锅的事儿哈，您就记住了，千万人家不管您要，您别还。 没错， 就在您家里边待着。 哎， 什么时候用的时候您再用都可以。但是人家如果不要，千万别还。所以生活当中这些所谓的礼节哈，规矩其实真的特别好。这些规矩当中凝练了很多生活的一些智慧和大家的一些向往，对吧？包括像疾病的这种事儿， 而且也承载着大家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和交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交流，我觉得是吧？现在当然了，我们都住在楼房里边了，关上门可能都不需要这个借什么东西了。邻里当中偶尔，比如说谁家来客人了，我们家借的最多的是管邻家借椅子。 哦， 就是 家里要招待客人。 对，就比如说这逢年过节，像这十一啊，来了好几个人，家里边没地儿坐，吃饭的时候没地儿坐，管人家借个椅子，这是常见的。 行行行， 对吧？ 我觉得你可以再找邻居家借几把椅子，趁着十一假期再招待点同事啊、朋友啊、客人啊，是不是多好？ 去我们家做客是吧？ 吃点螃蟹。 哎呀，最怕的就是每折这拿一瓶醋，哎呀，我这有醋， 我来吃螃蟹了， 借几盘螃蟹吧，哈，等等， 真不错。 哎，生活当中其实这些道理、这些智慧真的挺好的。我们也是希望在假期期间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老规矩，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规矩，能够熟悉了解北京人的智慧， 也更加熟悉北京的文化底蕴。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哈，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刚刚呢我们说了说这个借东西这事儿哈，我一直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比如说你借了根葱，明天还人盘饺子，其实这个在北京的老规矩礼尚往来当中，投桃报李的事儿还是应该常干的，对吧？其实这也是能看出来一个人的素质，就是人家给您个水蜜桃，您不能空口道谢，得回首送人家一个大个的李子， 这叫什么呀？吃水不忘挖井人 啊，这不叫投桃报李吗？ 差不多一个意思， 差不多一个意思。反正总之就是有理有面哈。 按着老北京的老规矩，光拿一个李子回报人家一个桃似乎还是不行。 嗯， 还是想李子你吃过吧？ 吃过呀。 多大个儿？ 就是像 你一口咬得下去吗？问你。 勉强还是能咬下去的。 对，能咬下去的。反正你知道那个大个的李子，现在我们小的时候李子都发黄，现在那李子号称叫什么布朗， 紫的黑 的，紫 的 那种，大个布朗。 是是，也没特别大吧。 反正挺大个的，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的李子个大了哈。反正你知道这个再大个的李子，就真的现在北京那种布朗的东西，跟桃相比那还是显得小一些。 嗯， 拿一个李子换一桃总觉得亏。 那拿俩行不行啊？ 可以啊。所以就是你得至少还人家俩李子， 嗯， 或者是您拿俩桃再还人家， 嗯， 对吧？多少有点面嘛，就是所谓的这个还礼的讲究。刚才不是说拿人一根葱，您想你要包一盘饺子能用多少葱？ 嗯， 但是呢，您还人家一盘饺子，显得就特别的局气， 哎， 对吧？那么人家送一绝对不能还一，还一等于对付应付人情，是不是？ 嗯， 用北京话说这叫圆面。第二呢，如果您要还两个哈，等于维护人情。啊，然后用北京话说就叫长脸， 嗯， 对吧？ 也是维护自己的面子，是吧？ 哎，这就是北京人对于还礼的一些老规矩。比如说啊，还有一些情况，像您的家里边的孩子上大学了，邻居呢送来500块钱贺礼。当然了，这你分情况啊。现在我们那时候，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邻居真有送钱的。 哦，是吧？ 真的有送钱的， 表示一下祝贺， 表示一下祝福。钱不多哈，但是因为 添点文具，添点行头， 人家会说一张嘴就是看着我长大的， 嗯， 就是这种事儿还是常有的哈。所以呢，转过年万一人家孩子结婚呢，或者人家孩子也考学了，对吧？你就得还礼，那就不能再还500了， 嗯， 对吧？你得怎么也得提高一倍，就得还1000了。 啊，就是多少也得添点。 对呀，啊，你多少你还不能501也不行，502也不行， 嗯， 对吧？你怎么也是翻着倍的，是不是？ 哎， 当然了，还了也得看自身条件。您家里边没那么富裕，是不是？经济条件不太好，拿不出来这1000块钱，还得咬牙，那就算了。我觉得其实还个600啊，还个800啊都行，就是这意思， 嗯， 是吧？所以从这个老规矩来说，就是比人家借的时候要拿的多一点点， 嗯， 就是北京人里边所谓的有里有面的一件事情， 是的，也是情分的体现哈。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老规矩，不知道生活当中您还践行这些老规矩不践行啊？ 包括大家还了解什么样北京的老规矩， 嗯， 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可以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 嗯， 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看到大家的留言哈， 哎， 但是11假期过后呢，我们都可以在大家的这个留言平台当中看到大家在11期间给我们留下的话。 嗯，我们会及时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的哈， 没错， 回复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再一次重复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哈，把您的留言发给我们，我们过完节就回来跟您念叨念叨。 嗯， 稍后马上就回来， 稍后见。 方向，哦嘿，时光陪同理想一路成长，梦是希望前行的力量，哦嘿，妈妈，你的笑容如此安详，我想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 感谢。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最初的心，是那样纯洁，那么激昂。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一些老规矩哈，也是在十一假期期间呢跟您聊聊天。其实呢，在假期期间出门啊，包括会客呀，其实有好多的规矩是北京的传统，与此同时这些传统也透露着我们是一个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哎，那我得好好学习学习 啊！你本身就是文明有礼的北京人，不用学了。 我是文明有礼的新北京人，努力做一位啊。 是是是，其实呢，说实话啊，这个出门哈，比如像假期期间我们出门，小的时候，反正我小的时候都会跟家长打招呼，说爸妈，我出去玩会儿。相信你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不仅出门的时候打招呼，回家的时候也得，比如说下了学，放下书包，换了鞋，就得跟爸妈说：“爸妈，我回来了。” 哎， 得言语一声。 是，哎，你还会说言语呢。 但是我们说的是言语，似乎在北京话当中，这个言语 啊， 它口头的发音会有一些变化。 对对对，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我觉得我常听的就是言语，是这种还听得出来是言语两个字儿。 哎， 然后还有一种说的就更基本，就是两个言凑在一块儿，有事您言言啊， 言言。 对吧？其实呢，说话 特有北京特色， 特别特别，就是他那个音基本上属于都有点特别懒。 你们会说圆玉吗？ 其实这圆玉啊，就是说的更圆润一些，就特别像，就是口齿再懒一些，就特别像北京话。 哎， 其实说实话啊，就在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儿您言语不言语的， 其实没人管您。 嗯， 但是有一件事儿必须得言语。 什么呀？ 那就是在家里边您要出门的时候， 哦，得打个招呼。 打招呼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反复叮嘱哈，甭管干什么啊，出门一定得言语声，跟家长打声招呼。因为过去有可能是住那种院子、大杂院或者是平房，出那个院门啊，包括有些人可能不在一个屋，家长你要不打招呼，家长真不知道。 哦， 不像现在，说实话，你防盗门咣当一声听得见。 嗯， 包括有些家里边可能有电子门锁着，咣当一开门，手机就响了啊。就是这种事儿，在院子里边，你想想，那可能你出门的时候，家长真的不知道。 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境下，出门就得打个招呼。 哎， 嗯， 所以不光是像美哲啊，像我呀，好多人，大凡在北京，可能都会接受到这种告诫也好，或者是提前的叮嘱。啊，就是基本上出门你要跟家长打声招呼，要言语。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礼貌的习惯，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要不然你孩子出去了，哎呦，我们家孩子呢还不够家长着急呢， 嗯， 对吧？包括老理儿，像《弟子规》里边也有这样的这个规矩。你像我们家的孩子，幼儿园里边天天念叨，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他会背《三字经》， 啊， 叫什么“出必告，反必面”， 嗯， 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大人，回来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大人见个面， 嗯， 对吧？此外呢，这个老规矩也不单指在家里边。其实我觉得在单位工作当中，任何一个部门哈，单位如果两个人在一块儿出必告，就是比如说，哎，我出去，像咱们俩在一块儿，我出去录个音哈，都会打上招呼， 嗯， 对吧？ 知会一下， 哎，这也算礼节。那么就是还有一样，就是出门不但要言语，而且要说明干什么去。当然隐私部分你可以忽略，对不对？美哲说，我出去一趟，我非得问你干嘛去啊？就是我出去一趟。你干嘛去啊？你管呢，是吧？这是基本上属于 好奇害死猫， 这就属于俩人特别熟可能才会。当然，如果是大面上，你怎么也得跟人家说一声，是吧？隐私的，比如说你出去吃个什么快餐啊，吃个鸡爪子啊，可能不愿意跟带同事，你就不说了，说个瞎话，是吧？ 嗯， 善意的 回家了。 不是一会儿你还得回来上节目嘛？ 那倒是 啊。当然，如果你比如说你要跟出去跟男朋友约个会啊，电影院里边看个电影啊，你也没必要跟谁说。 那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但是一般人家也不问，是吧？ 哎， 除了像李凯老师这么没眼力见的， 对，这种纯属就属于调皮，是不是？一定要问清楚哈。 嗯， 但是一般情况，人家要不说清楚呢，也可以理解，是吧？ 是。 另外呢，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起码是一个礼节。对吧？这种告知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和重视。小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家里边的老人说哈，出门你要是不打招呼啊，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你说出点什么事儿，家里边的人都不知道，对吧？ 嗯， 尤其是你说外边车特别多，尤其原来北京的很多的像四合院也好啊，包括一些大杂院，出了胡同就是大马路了。 嗯， 而且有些宽敞的胡同也会过车，那院门一开，车要是从旁边现在那种快递三轮车过来也挺危险的， 嗯， 挺悬的，是吧？ 主要那时候大家也没手机，是不是？ 哎， 你要出门的话和家里人联系也不是那么方便， 嗯， 所以最好呢出门前要知会家里人， 哎， 您去干什么， 是是 去哪儿，起码呢大家心里有个数。 哎， 要长时间不回来， 嗯， 可能心里就会颠簸颠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是 是， 是 不是要过去找找啊？ 嗯，包括美哲说现在有手机哈，现在小孩都有手机，你知道吧？虽然上学 手表吧，是 有那种电话手表， 啊， 还有一种是带有手机的，但是上学不能带，这是国家有规定哈。 嗯，是， 但是跟家长，你比如说十一假期期间，小孩想下楼自己玩会儿，他可能不管拿电话手表也好，拿手机也好，发个微信啊，发个什么样的留言啊，能让家里边知道。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电话，没有这种什么手机的情况下，我要是出门玩去啊，下楼底下玩去，家长还没回来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得打招呼。 怎么打招呼啊？ 留个条 哦， 在桌子上留个 条，桌子上留个字条。 哎，我那时候上小学一年级，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我写那个汉语拼音，我下楼玩去了。 嗯， 然后留在条里边之后，我爸妈那时候小的时候还是学的像美哲的那种汉语拼音，就阿白猜呆的那种汉语拼音。 嗯， 他不认识那个现代的汉语拼音，他拿一个 拼不出来是吧？ 对，他拼不出来，他拿一字典，然后挨个去查，查了之后上面写的是我下楼玩去了。 嗯， 啊，当然那时候确实是有代沟了。后来自己会写字了哈，那时候也依然没手机，但是基本上你能会写我下楼玩去了。 嗯，留个字条， 啊， 或者在外面要紧急联系的话，那时候像各种什么报刊亭啊， 嗯， 小卖部啊，应该也会有公用电话。 但是那时候公用电话其实你只要那时候你知道有一个流行词，前两年还曾经流行过，就是每折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哎，是是是， 对吧，就是基本上家长喊 窗口 对， 我们那时候因为都住楼房， 楼房就楼道那窗口推开窗户一喊就行、 哎、是 孩子其实也不会走太远， 嗯 啊，基本上小伙伴有人听进来会转告你， 就在楼下跳个皮筋啊，踢个毽子 啊， 因为我们家那时候还住二楼、 嗯、 恨不得我妈开窗炒个菜那味儿都能飘到楼下去， 是吧， 等饭做好之后就把那个窗户一 推 开、 哎、 回来吃饭吧、 啊、 然后就和小伙伴依依惜别上楼吃饭去了。 对，当然了这个种属于这种喊一嗓子也能解决问题的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老理哈，就所谓的出门的时候您得言语，现在我们也是希望在十一假期期间出门的时候跟家里的老人啊，包括小朋友下楼玩啊，也能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也是一种礼节、 嗯、 对吧， 是、 嗯、 咱说在古代的时候、 嗯、 那时候家里的小辈儿回家不还得正儿八经的专门给家里的长辈去请个安问个安嘛， 啊， 包括早起之后， 那是啊， 是不是第一件事儿也得去请个安、 哎、 献一杯茶 啊， 这也都属于老理儿老规矩， 还有 算现在我们没那么讲究了， 对对对， 但是出门回家的时候还是要跟家里的长辈说一声。 那时候也是因为四合院里边像什么孩子他住在东西厢房，老人住在北房、 嗯、 他醒了之后他得去北屋去请安去。 哎、 那不像现在比如三室两厅你其实卧室可能就挨着啊， 推个门就进了， 推个门说我醒了啊、嗯、刷洗脸了，就是不像过去的那种房型，但是我觉得这些礼节哈、 嗯、 应该还是能够继续坚持下来， 是 吧，是 希望能够流传下来、 啊、哎，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开头来聊的就是出门得言语哈，不知道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去哪儿，是不是也是秉承着这些老理儿，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虽然在十一期间是录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你依然可以来留言，我们等回来之后依然会看到大家的留言，而且我们假期期间七号那天虽然是休息日，但是我们会回到直播间和大家那天是做现场直播的， 嗯 啊，大家能够把您十一期间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一些干了些什么呀，到时候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在直播的时候多多和我们留言互动、 哎、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也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但是别着急哈，看看美哲辛苦不辛苦哈，有没有 十一假期应该还行、啊、 还行哈，及时把大家拉到群里边、 嗯、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稍后见。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嗯、我是李凯。 刚才咱说了出门的时候得打招呼得言语一声， 是 不 是 回家呢也得打个照面、 嗯、 其实打照面应该也是老北京的一句土话吧、 嗯、 你怎么理解照这个字呢？ 肯定不是你们牛肉照面， 那都不是一个字儿， 不是一个字儿，是吧？ 这个照就是照相、照镜子的照， 打个照面， 它就有互相看的意思。 哎， 什么叫打照面呢？也就是咱得彼此见一面。 嗯， 这回家啊要打照面，也就是说，您在外面办完事儿回家之后呢，回到家之后要跟自己家的家人当面问声好， 嗯、 报个平安， 是 吧？是这个老规矩，其实跟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弟子规》里面那句“反必面”是一致的、 嗯， 也就是您返回家中也得和家里的这个长辈来见个面。 嗯、是。 那咱说为什么回家要和家人打照面呢？第一，肯定还是出于礼貌，我们要尊重长辈，尊重家人，这也是一种老理儿、 嗯。 第二个呢，就是让家人看看您确实是平安回来了，是吧？ 这个 全虚全影的回来了、 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吧，也就是经常打着面这事儿呢也会有马虎眼， 嗯， 比如说回家的时候喊一嗓子，妈我回来了啊，然后一关门就不让爹妈看， 哦， 就 赶紧去清理案发现场、嗯、 洗 个手， 洗手，然后因为有 洗个脸， 有的时候裤子特别脏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些游戏设施啊特别，比如说拍个洋画，你小时候玩过吗？ 就是大概能 想 象到吧， 拍洋画、 嗯、 然后包括地下玩个弹球， 是不是和扑克牌长差不多，那 小多了，跟那个火柴盒大小差不太多，现在火柴盒见的人都少了、 哦、 是吧、 嗯、 很小，拍洋画手上全是土，而且你有的时候不管是拍洋画啊还是玩弹球，你就会跪在地下， 或者你玩个大雪山小雪山也比较费裤子， 那个费裤子吧，顶多是磨破了不会脏， 在楼底下你要玩这一会儿吧，地下全是土， 我能理解。 你那个膝盖上边就是裤子上边全是土。 我在这儿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整个上半学期所有的课间我都在地上趴着玩。 趴着玩， 真的，我和我们班一个特别淘气的小女孩、 啊、 我们两个就在地上趴着匍匐前进，就是老师怎么拉都拉不起来。但是后来呢、 啊、 过了若干年之后，我就会在想、嗯、为什么小时候这么淘气， 对啊， 为什么其他的小女孩就不在地上趴着玩、 啊、你们为什么要匍匐呢？ 就是觉得好玩嘛、 啊、天天要匍匐，我天，雇佣。 所以你看什么呀。真是，我跟大家分享小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经历。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家长也特别有经验，就是一旦发现只喊一声不去见家长，不去说你这个反壁照啊， 一定有猫腻， 一定会说、啊、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然后拿一笤帚，就不是扫地的笤帚，扫炕就是扫床、 哦、小笤帚 啊，扫床那种笤帚、 嗯、 你等会儿，就拉到门外边，就不能在屋里边，一定是楼房也是楼道里边，然后拿着那个笤帚开始掸身上的一些土、 哦、 啊，然后北京方言那叫乖的乖的，就把身上的土都掸干净，然后你再回家洗脸洗手，而且还会挨两句训哈、啊，叫北京话叫 呲的， 那呲的呲的你， 呲的呲的 啊，就是你怎么回事？你看你浑身又那么脏，你干嘛去了？你玩什么去了？然后小孩也不说话， 嗯 啊，就是伸 成认了是吧？ 啊，伸成一个大字儿，然后你就开始把身上都收拾干净了。之后现在当然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只可能家长直接把你衣服扒下来之后就直接扔洗衣机里洗了。 嗯， 过去呢可能还要等会儿，等一星期才洗一次机衣服， 攒着洗、啊、 攒着洗啊。当然我觉得那时候其实回到家让老人看一眼你，就是说一个是尊重老人，老人家长也会看一眼孩子到底你身上除了磕了碰了这些之外，有没有浑身跟泥猴一样的啊，是吧，这种情况。当然了，像美哲这种属于出了圈了哈，在地上匍匐前进的这种。 所以我特别心疼我爸妈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小时候怎么处理的我那些衣服啊。 哎，这破棉袄当的， 嘿，行吧，反正就是说回家咱得打个照面、 哎、 也是为了报平安， 是 不是？ 是是 是。这刚才说了两点、 嗯、 一是出于尊重，二是出于报平安、 嗯、 其实还有第三点、 哦、 就是咱向家人问安呢，还得看看长辈老人、 嗯、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吩咐、 嗯、 有什么事儿要办、 嗯、 啊，要嘱咐的。所以其实这个老规矩啊，我觉得也不单单是给家里的小朋友来立的，大人哪怕您成年了、 嗯、 咱也得遵守这个规矩，是不是、 哎、 当然也不仅仅是在家里，你比如说在工作单位、 嗯、 刚才也说了，你看李凯老师还在这儿加班， 嗯， 然后呢我要去吃鸡爪子去了、 哎、对对对， 要去喝豆汁儿吃糖油饼了、啊、 大早上起来下午还有糖油饼吗？现在 举个例子领会精神、啊、是不是也得跟那个同事跟领导说一声， 哎， 哎您辛苦了，我就先撤了 啊， 啊，那工作别忘了做， 呵， 是不是？ 另外你要是半截，比如说你出去办事儿回来，有的时候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办公室当然特别大了，好几十号人在一个办公室、 嗯、回来之后呢、 啊、 也得跟这个部门的同事啊领导知会一声、 啊、打个招呼是吧、 嗯、 尤其是那种小办公室，尤其过去哈、啊、那种比如说四个人一屋的那种，俩人一屋的，怎么着你也得稍微打个招呼回来了啊。 我没有俩人一屋的经历，您有是 吧？我也没有，我那时候也仨人一屋， 反正一个小空间嘛， 小空间小屋子嘛、 嗯、 我跟王一一屋，我们俩互相，比如谁出去了一趟回来也会互相，因为王一可能也是北京孩子，我们俩都是，所以都会有这种哎， 遵守咱北京的老规矩， 老规矩哈。所以十一期间啊，不知道您出门没有，回家的时候一定跟老家打声招呼啊、 嗯、 然后呢证明回来了，洗手洗脸。当然在疫情期间我觉得回来洗手这件事情是特别的重要， 非常重要， 是吧， 排在第一位哈、 哎、所以好好的洗脸洗手，然后呢换身衣服回家跟家里边的老人呢包括家里边的亲人也打声招呼 说说话。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些老理儿哈，不知道今天说的这些老理儿哪些您认为是应该继续来传承下来，就是继续来发扬光大、 嗯、 哪些呢您觉得哎其实现在我们都上楼了也没必要了啊等等，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其实所谓老规矩啊，就是过去说这都是传承，但是现在说到这儿的时候，万物其实都是有规矩的哈。 嗯 嗯，没有规矩不成方言，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之前的一些老规矩我们要保留它的精神内核、 哎、 但具体我们办事的形式可能也要随着这个时代发生一些变化、 嗯、 你比如原来呢大家都没有手机，所以我们留字条、 嗯、 现在有手机了、 哎、 那我们出门哪怕家人没在家，是不是也给家人发一个消息说、啊、我这个出去办趟什么什么事儿？当然我们说有很多老规矩它其实也是继承着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传统 统美德的，是吧？包括我们对彼此的尊重啊，有礼貌啊，讲规矩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中国有句老话叫东西越老越值钱嘛。其实这不光是老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东西老东西越来越值钱，但是我觉得像规矩这些东西哈，真是越老尤其是能够流传下来的规矩，真的应该是精华 继承起来，是吧？ 对吧？就是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精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啊，大家能够在这些老规矩当中，包括像礼教、礼数、礼仪啊，老规矩啊，包括现在有一些新规矩哈，这当然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疫情期间啊，你就不能够太过于说，哎，我们要握个手表示一下亲切，这可能就是因为此时此刻有一些新的变化， 没错， 对吧？当然，我觉得真的在这里边细节决定成败，这些老规矩，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践行，然后能够发扬光大，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就特别的温暖，而且您个人的素质啊，个人的形象也会让人觉得背后说，哎呀，没辙。你别看小的时候在地下趴着，人家现在出落成大姑娘了，特别有理有面，是吧？ 特别亭亭玉立。 对啊，就别老提小的时候的事儿，是不是？ 主要是忍不住主动分享嘛， 对吧？ 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再继续和大家聊聊北京的老规矩，我也多学习学习。 哎，其实有些规矩呢，可能是不太一样哈，但是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礼节，是吧？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十一期间，我们的节目呢是录播的，但是也依然期待着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哈，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会在10月7号那天回到直播间，尽管那天是一个休息日，但是我们那天会直播的哈。 没错 啊，也是希望到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您十一期间都去哪玩了，有什么样的这种感受，都可以和我们互动， 等着大家。 哎，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明天也是录播的哈。再一次强调一下，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我心跳。